硬盘巨头美国的希捷旗下苏州工厂日前是发布公告称，出于持续优化运营效率的考虑，不得不做出提前解散工厂的决定，同时呢是裁员2000人，并表示呢会根据劳动合同法依法支付赔偿金。目前呢，希捷相关负责人也是称，解散这一工厂呢将缩减希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规模，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15名举重运动员药检的呈阳性。日前的来自国际奥委会官方的消息，官方的正式宣布剥夺3位2008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的冠军荣誉。3名运动员分别是刘春红、陈谢霞和曹磊。与3名中国选手同时遭受处罚的还有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丘克和米安科娃、土耳其选手塞米克、阿塞拜疆选手英蒂盖姆以及艾美利亚选手瓦尔达尼扬。这个时段呢，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熊猫。近日呢，荷兰雷纳的欧维汉动物园呢，为了迎接从中国租来的一对大熊猫，斥巨资700万欧元打造了一个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的史上最豪华熊猫馆，总面积呢是9000平方米，简直是超级大的豪宅啊！如果不看内部，很多人真的会以为是在逛故宫的御花园呢，总是感觉呢像是被送去和亲的公主，出了一趟国，顺便好像就登基了。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第一首歌曲送上来自于飞轮海的小小大人物，希望你会喜欢。 你声音代表了幻想，烟花无法，目光都闪亮，当笑容跟梦想一起组成小小勋章，有大大胆量， 逆着面飞翔不一定要翅膀，有爱就会有天堂， 你的手掌永远有一道星光，带动世上所有的荧光棒， 仿佛从来不悲伤，所以阳光能派上用场，告诉我当善良遇上坚强 就能释放最大的能量， 逆着命飞翔不一定要翅膀，有爱就会有天堂， 你的手掌永远有一道星光， 带动世上所有的 大家好，我是主播宁控，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哟。又是一个周一了，好像离过春节越来越近了。2017年的春运大幕也是正式的拉开，春运呢返乡心切，车站呢又人多嘈杂，一不留神呢往往会出现状况百出，比如丢手机啦，丢车票啦，丢身份证，丢物品，甚至呢有些家长把孩子都丢了，还有人呢是错过车，坐错车。想想人在囧途，遇到这些突发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非常着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一分析，如果你遇到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想你。歌曲过后呢，妮蔻帮大家支支招。 浴室有你用过的牙刷，冰箱有你吃剩的沙拉，这个家完完全全不像我的家。换掉我旧的电话号码，洗掉朋友给你的电话，你应该完完全全离开我的家吧。爱情丢掉吧，把你丢掉吧，哦，把从前丢掉吧，打包好你送给我的话，我用现实转送到你家，属于你的应该是属于你的吧，啊，承诺丢掉吧，把心丢掉吧，哦，把回忆丢掉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呢，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 Nicole。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小春的《马桶》。刚才呢，我在节目里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为大家分析一下人在囧途啊。比如说，春运的过程当中，你丢了手机，丢了车票，丢了身份证，坐错车，坐错车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遇到这些烦心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Nicole 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帮你支支招。首先呢，我们说到是我们身上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手机。如果你的手机丢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在这里呢，是有四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立即要致电运营商挂失冻结 SIM 卡，比如呢，中国移动它的服务电话就是10086，中国联通呢是10010，中国电信是10000。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到运营商处呢是补办手机卡。第二个则是冻结你的支付宝，因为现在呢，手机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通话了，它还有一个巨大的支付功能。支付宝呢是需要打它的这个服务电话95188报案，并且呢解除支付宝绑定。支付宝呢冻结账户的操作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登录支付宝账户，里面去找到呢安全中心，然后再找到应急服务，最后是快速挂失。第三个也是我们现在手机当中很多的这个APP 比较盛行啊，就是我们各大银行。首先呢，我们要致电银行冻结你的网银，类似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他们都有相应的服务电话，我们上网一搜索就比较方便。一定要及时打电话冻结你的网银，千万不要忘了。最后一步呢是要登录冻结，最后一步呢则是要冻结你的微信，登录腾讯安全中心冻结账号，然后呢再通过其他方式打开微信，点击我设置，再点击账号与安全，再点击微信安全中心，最后是点击冻结账号。因为现在的手机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所以这四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如果你丢了手机也不要慌，按照这四步操作呢，基本上你的这个财产的损失率可以降到最低。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二手烟》，在这个时段依旧送给你。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掉双眼。 聊到春运，人在囧途，我相信除了丢手机之外，很多人也丢过身份证。如果你丢了身份证之后呢，一定要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呢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带一张的一寸的照片。办理时呢，一定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之一。第一个就是出具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信，第二个是学生旅客呢出具所在学校的证明信，第三个则是军人呢持所在部队出具的证明信，第四个则是外籍旅客持当地的领事馆出具的证明信，第五个呢则是凭借其他有效证件购买车票的旅客持发证部门出具的证明信。证明信的内容都有什么呢？首先呢是旅客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有效身份证的证件号码、加盖证明单位的公章。在这里呢也是着重的提醒大家啊，临时的身份证明呢有效期是一天，仅限于当日购票乘车使用。所以呢这个证明呢也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大家呢在办理证明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如果在春运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丢了身份证，也不要着急，希望呢这几点可以帮助到你。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不要怪我。 推翻我的爱就算了吧，或许会快乐些，我不愿相信宿命就此注定。狠心的话像是一把剪刀，刺痛了易碎的玻璃心，是不是哭红眼睛才算离情。 一颗心摇摇欲坠，醉过方知酒烈，什么是两败俱伤，浑身欲裂。会快乐些，我不愿相信宿命就此注定。狠心的话像是一把剪刀，刺痛了易碎的玻璃心，是不是哭红眼睛才算离情。 一颗心摇摇欲坠，醉过方知什么是两败俱伤，浑身欲裂。 怪我一错再错，学不会对你毫无保留，拼命的给，数不清的疑惑变成是惩罚。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

本就不算东西，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就想要证明证明，别人总屁股放屁，我却天飞天飞说要和你，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可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我豁出去拼了命，走过却没有痕迹，可是我从不怕挂住我火热的心，手上有一个硬币，半年就决定放弃和你，但是落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何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直到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温柔的蓝色潮汐告诉我没有关系，就算整个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它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我不能忘记，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何处伤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 不知道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一个粗心的人，很多人不光是丢手机丢身份证，他还会丢火车票，如果在乘车前呢丢失了火车票，在车票票面发站停止售票之前呢，你可以到车站售票厅指定的窗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但是你必须要提供购票时呢使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地、车站的名称、乘车的日期、车次、发到站信息等。第二个呢，则是确认信息无误，按原车票的车次、席位、票价再重新购买一张新车票，新票的票面信息呢与原票是一致的，并且是加注 挂失补的字样。第三个是上车后呢，主动与列车工作人员声明，经核验的工作人员会开具客运的记录与挂失补车票一并呢作为退票的凭证。第四点也是到站之后呢，请于24小时内办理退票手续。铁路部门呢是不收退票费，只收手续费。但是如果你在乘车之后丢失呢，也有三个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呢，就请你啊主动向列车工作人员声明。第二个呢，是经列车查验之后，列车长呢为乘客办理挂失补办手续，只收手续费，票面是标注车票丢失的字样。到站前呢核验席位使用正常之后呢，开具运客记录。第三点是到站之后呢，请主动向车站出站口的工作人员声明，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检验。如果你的车票丢了，那么在乘车之前丢失和乘车之后丢失呢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蔡淳佳的《女人们的咖啡》送给你。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句、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急诊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杯咖啡的时间

此刻呢，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薇的《我和上官燕》。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丢身份证、丢手机、丢车票等等。我觉得这些丢失应该还好吧。有一类丢失就比较关键了，孩子的走失。如果在车站当中因为人员混杂，你的孩子丢失了，那么以下五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第一个，你一定要记得大喊，因为有的时候呢，孩子并没有走远，你高声呼喊的话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回应。第二个就是报警，两岁内的孩子呢其实还不太会走，失踪之后呢很可能是被拐骗了，大家呢应该立刻报警。第三个则是等待，因为一定要有人留在原地，孩子很可能会自己找回来。第四个就是广播，在广播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咱们要讲清楚孩子的特征，比如衣服呀、身上的明显标志啊、胎记啊、痣等等，父母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一定要说清楚，便于广播寻找孩子。而第五点呢，则是搜索，找到列车站的求助，安排四个人从失踪的方向沿四个方向在2公里之内寻找。在此呢，还是要提醒，春园当中呢确实是人多事多，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宝宝，千万呢不要让孩子走失了。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呢，我们送上来自于郑中基的《无赖》。歌曲过后，下个时段我们还是依旧给大家支招，春运人在囧途，如果你丢失了身份证啊、证件等等，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帮到你？ 我干脆饮醉酒，很喜欢自由，想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红雨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

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 FM999 与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大家好，我是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的刘佳，今年是我来到公司的第5个年头了。年关将近，不管是在外打工还是异地求学，亦或是他乡客居的朋友们，相信都已经准备抢回家过年的火车票了。想想自己上了大学才算真正离开了家，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算恋家，但是每当临近年末，才发现自己总不由自主地掐算着回家的日子。想想马上就可以回家看到思念的亲人，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的激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999 携手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智联招聘师发布了2016年白领年终奖的调查，通过对11526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显示，2016年白领年终奖满意度是高于2015年，但是却低于2014年。年终奖在白领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是持续上升。辛苦工作一年，很多白领的年终大餐再一次是少了年终奖这盘大菜。调查显示呢，只有39.5%的白领表示可以拿到年终奖，明显高于2015年的13.4%的比例。另外呢，有9.6%的白领表示企业承诺呢会在年后发放年终奖。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日前呢，有美国的媒体称呢，就在中国大城市的地铁通行人员刚刚接受了靠右站立左侧通行的电梯礼仪时，这种做法的安全性却遭到了质疑。日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北京上海的地铁监管部门一直努力说服乘客乘坐电梯时呢是靠右站立，留出左侧呢供应急者使用。靠右站立左侧通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重点推广的文明礼。然而日前呢，该领域的专家警告称呢，这种做法威胁公共安全。专家的理由是，太多人呢站在了电梯的右侧，会让梯体不平衡，增加电梯事故风险，而且在扶梯上行时呢也并不安全。但是目前呢，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若文明行为真的带来了巨大安全隐患，那么这些年人们为了培养这样一个虚头巴脑的伪文明行为，付出的安全成本，浪费的社会资源，又该谁来买单呢？据 路透社报道，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日前呢是股价大幅下跌，原因是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在大约10.4万辆柴油汽车上安装了作弊软件，从而呢允许其实际排污量超出实验室检测的水平。根据 CNBC 报道，菲亚特克莱斯勒可能会面临46.3亿美元的罚款。在路透社率先报道这一消息之后，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美国上市股票的价格呢在日前的交易中是出现了最大下跌18%。而在美国环境保护署就此发布正式声明后，该公司的股票交易一度被短暂叫停。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2013年陕西富平县破获的一起轰动全国的产科医生贩卖婴儿的特大案件。但是啊，直到2016年，政府才贴出公告，让民众呢认领3年前追回的21名被拐幼童。该市的一位公务人员透露，这是因为呢害怕出丑，政府呢想等风波平息了，才让孩子们找爸爸妈妈。很多人看到这则消息都是愤恨不平，难道在这些人心里，面子比孩子更重要吗？爹妈们苦苦地等着孩子，没想到明明已经被救回来了，却又被视作救命草的当地政府拐了3年。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第二个时段第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喜欢你》。 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时段你还好吗？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刚才我们聊到了周一了，离春节又近了一步，而且我想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应该在春运的列车上准备回家了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支一些小招，比如说你丢了身份证，丢了手机，坐过车，坐错车等等，希望这些办法呢可以帮到你。这个时段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坐过火车。坐过火车，首先呢，你可以通过改签的方式，但是有五点你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当日呢，其他列车有余票，可以在开车后改签。第二个是办理时间呢，从开车后两小时内延长至了当日的24小时之前。第三个是已经办理变更到站的车票，不可以改签的。第四个是只能在票面发站办理改签，且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是不能退票的。第五点，改签的车票乘车日期呢，在春运期间的退票时呢，需要收20%的退票费。第二个则是你可以通过退票的方式，但是呢，也有以下四点需要大家注意。第一点是在售票窗口购票的，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第二个是退还带有行字戳记的车票时呢，请先办理行李变更。第三个是特殊情况，经购票地车站或票面乘车站站长同意的，可以在开车后2小时内办理。第四点，身份证无法识别或使用身份证以外的有效身份证件购票时，需要提供订单号码，例如呢是1+9位数字。所以错过火车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改签和退票两种方式，你记住了吗？好了，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太浓。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在高速路方向，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30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京街到南高路是有 2.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低于30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方向，从西小口路到居民团结路有 6.5 公里拥堵，目前平均时速是低于31公里。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

有效期不能够到达站的，根据折返站至到站间的里程重新计算通票的有效期。第三个是免费送回时呢，请勿途中下车，否则呢对往返乘车区间呢是不收票价。确实啊，在春运期间大家呢都比较着急赶着回家，因此呢很有可能会发生坐错火车或者是坐过火车的情况。如果呢你发生了这两种情况，也希望呢今天提到的几点可以帮到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这个早晨送给你，希望呢你会喜欢。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举动，我想大声宣布 到呢。春运期间的人在囧途，我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遇见过，包括我。其实我也是发生过物品丢失的情况。 啊，春运期间如果你的物品丢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给你出三点，希望可以帮助你。第一个是旅客呢在铁路车站列车上遗失物品时呢，应该及时向工作人员反映请求帮助。第二个是大型车站的均设有失物招领处，旅客呢可以前往询问认领。第三个则是部分车站的官方微博会发布失物信息，旅客呢也可以持续关注。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铁路部门呢是不负责易服品和食品的失物保管，所以如果说你找到了东西，因为食品呢或者说一些易腐烂的东西出现了情况，铁路部门是不负责的。在此呢也是再一次呼吁大家，春运呢神多事多，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丢失物品啦。最后一则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出门之前可以下载一个实用电话，里面呢可以加入紧急求助的电话、交通出行的电话等等。如果呢在春运回家的途中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可以通过拨打这些电话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最后呢也是预祝大家在春运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顺顺利利啊！以上我说到这些情况一个都不出现，如果出现了也没有关系，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张，通过呢 Nico 给你出的小招一一化解这些尴尬和这些难题。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春运旅途愉快，一切顺利。 你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张丹已经记不清和邓紫棋有过多少彻夜长谈。有一次在车里，从半夜12点多一直吵到太阳出来，最后两个人都已经睁不开眼，张丹就说那不吵了，先去休息，明天再吵。而吵架的理由说出口，其实都是一些小事情。在强手如林的香港乐坛，蜂鸟音乐太小了，整个公司只有邓紫棋一个艺人，他们并不太擅长熟念的规则。邓紫棋曾缺席某香港颁奖礼，而且之后呢拍了一个短片，上面说到一年一度的搞典礼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表达的东西同你在做的事情不一致，那就不公平，更会误导人。通过这一段话，于是就有人指责邓紫棋不谦虚，而他看剧之后呢也在网络上吐槽角色，有人就说呢他不尊重艺人。这个世界上说真话有的时候还真是有点危险，更何况你还很弱小的时候。19岁那年，有一个夜晚已经是凌晨的2-3点钟了，邓紫棋跑去尖沙咀一个海滨长廊里，当时已经关门了，但是他还是爬了进去。他见到里面也有其他人，因为很黑，不戴口罩的邓紫棋没有被别人认出来，保安来查，大家都躲起来。之后呢，邓紫棋就继续坐在那里，回来之后他就写了一首歌，歌词写道：准我不太乖，风过才愉快，要是学着大人谈道理，全部浪漫亦是空欢喜。长大的难度在于，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吃和睡来熬过去的。邓紫棋的卧室呢，被咖啡色、灰色和白色包围，她有一个冷色调的床，夜幕降临，放着音乐，邓紫棋躺在床上，情绪开始泛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时刻好像应该如此。邓紫棋以前的歌呢，多半都是半夜时写的，他曾经唱过请不要在凌晨2-3点钟求我听你鬼话连篇，当然呢他也唱过你的伤害深深植入我的皮肤，那些片段突然今晚全部被释放。同样你曾经也听过他唱着缠人领带要解开才能释放的说爱，今晚将一切全甩开，把烦恼暂时收放口袋。其实你知道吗，邓紫棋的房间还有一张外婆的照片，她的音乐启蒙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外婆，每次经过她时，邓紫棋就会叫一声外婆，笑一笑就走开了。夜深人静，她相信外婆从未离开，而有一天两个人或许会在天堂遇见吧。于是她写了一首歌叫做《不存在的存在》。而现在的邓紫棋25岁了，在邓紫棋25岁生日会展的介绍板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拿起专属的麦克风，站在自己的舞台上，说你想说，做你想做，无惧世界的目光，拒绝被同化，独立的你最珍贵。或许写出这段话的邓紫棋真的已经成年了。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又冷漠，我们的爱微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命运却

还没有从2016到2017跨年的狂欢中抽离出来。2017年就已经过了快十多天了，也许离家越远才越能体会到回家的不容易，我们才能感受到春运抢票的辛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妮蔻也是祝愿所有在归乡路上的你平安顺利，同时也祝愿在2017年此刻听节目的你，你的家人，你的爱人顺利开心美满。 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至少你可以说我有活着的最寂寞，我拥有的都是侥幸，那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难关要过，自古是新冠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